擦 擦 叉 叉 才 才 柴 柴 残 残 蝉 蝉 仓 仓 昌 昌 侧 侧 撤 撤 参 参 参 参 层 层 成 成 催 催 吹 吹 此 此 尺 尺 粗 粗 出 出 搓 搓 戳 戳 凑 凑 臭 臭 从 从 虫 虫